呢次个故事叫做《幻面》。近几年来，我一直发住同一个梦，讲佢系梦，但系梦中嘅场景又十分之清晰同真实嘅。呢个梦一直喺度缠绕住我，令我喺夜晚里边辗转难眠。个梦系咁嘅，有一个细路喺山上边漫无目的咁嬉闹住。个样无忧无虑，十分之开心。但系喺山上边，佢十分之安静，连虫鸣鸟叫都听唔到嘅，只剩低一簇簇嘅小山包同埋森林。小朋友扎扎跳跳咁就行到一个土堆前边，佢见到地上边散落着一张张嘅肉色嘅皮囊，佢觉得十分之好玩，就顺手执咗一个就。戴咗喺自己嘅面上边，原来呢啲皮囊唔系其他嘢，正系一张栩栩如生嘅面谱。但系等小朋友戴上咗呢个面具嗰时，佢眼前嘅土堆突然之间就裂开咗条巨大嘅裂缝，一副巨大而且涂满咗红色油漆嘅棺材就出现喺小孩嘅面前。小孩透过面谱上两个眼洞见到呢一幕，顿时吓得魂飞魄散。连面谱都唔记得拆低啦，就转身飞快咁走咗啦。啪嘅一声，从背后传来棺材板跌落地嘅声音，然后一把恐怖嘅女声就喺小朋友身后响起身啦。将我条面还翻俾我！惊恐中嘅小朋友正想回头睇下棺材里边系装紧乜嘢嘅，突然之间脚下一滑。整个人就跌咗落一个深深嘅坑洞里边。每次个梦发到嚟度，我都会从中咁惊醒咗，然后用手抹一抹额头嘅冷汗。但系条面就好似被泼咗硫酸咁，炽热咁疼痛起身啦。呢股突然袭来嘅疼痛让我揽住个头向床度打滚起身啦。突然之间碰到个好滑嘅嘢。一股阴冷之感就从指尖嗰度窜咗过嚟，面上边嘅疼痛都渐渐咁减轻咗啦。我努力咁撑开双眼，就见到手指正搭住一只穿住红色古装嘅人嘅手上边。我正疑惑屋企点解突然之间会出现一个陌生人嘅时候，佢却冷冷咁同我讲：依家你肯还俾我啦吧？呢个声音仿佛从九幽之中传过嚟咁，让我成个人仿佛跌咗落冰窖一样，寒冷嘅感觉开始漫遍全身。我想收翻手臂，但系成个人连喐都喐唔到，害怕嘅感觉就好似一股黑色嘅潮水向我袭来，全身开始不停咁颤动，但系佢却缓缓咁转过头来。一转，吓得我心脏都快跳出嚟啦！只见嗰个女面都系冇嘢噶，只剩低衣服带住腐肉嘅骨架，上边就布满咗让人恶心嘅白色锥虫。我见到咁就开始呕起身啦，但系佢突然咁开心咁大笑起身，佢伸出只干枯嘅手搭喺我条面上边，顿时一股火辣疼痛感迅速喺我条面上边蔓延开来。呢股疼痛之感痛到我昏死过去啦！嗡嗡嗡！七月嘅房间里边，砰空咁出现咗一群绿头苍蝇，然后紧接着一个尖锐嘅惨叫声，划破咗个城市清晨嘅安静。睇住镜里面嘅景象，我直接就吓傻咗啦！只见我面上边嘅表皮已经不翼而飞啦，一条条嘅血管同埋血色嘅肌肉。覆盖在我的面上，然后就是那对外出的眼珠和外翻的白深深的牙齿了。